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戴希立主持节目。戴希立你好。 你好啊，好就好啦，不过今日倾几个题目都影响好多人喎，今日啊。 咁啊，个题目都同即係早几日即係天气啦，即係暴雨天气有关啦。咁其实早两日即係周一琴日咁样啦，咁大家以为咦係咪即係嗰个即係冇黑雨啦，咁系咪都会好啲，咁但其实睇琴日天气报告呢，都有啲地区呢都系有局部嘅大雨啦。咁有啲就讲系积水定系水浸啦，咁其实有啲地方都浸得好犀利嘅。咁其实讲緊早即係星期日嗰个黑雨呢，咁其实仲犀利。咁啊即係有一啲地区就佢即係连场嘅即係暴雨啦，咁跟住仲会有山泥倾泻啦。咁山泥倾泻有啲问题啦，因为呢一两日呢就见到啊啲传媒啊或者我个面书啊有啲朋友都系即係去讲嗰个僭建，即係讲緊呢就红山半岛。咁啊山泥倾泻呢就睇到一啲单位呢就有僭建，即係怀疑僭建嘅情况啦。咁因为睇到呢就咦哇嗰啲山泥冲落嚟之后呢有啲屋啊见到好似有僭建多两层咁样，咁又有泳池又有啲即係其他嘅即係一啲设施，咁究竟即係点情况呢咁样。因为其实讲起僭建呢其实都唔系一啲新嘅问题啦。咁咁啱而家红山半岛呢啲地方就属于即係我哋叫豪宅啦。咁啊，又喺个斜坡度，咁啊，又沿海，咁啊，即系临海啦。咁就睇翻，即系有啲传媒嘅侦查报道咧，就睇到啊，咦，睇到嗰度咧，嗰几间即系除咗出事嗰度咧，咁可能附近嗰几间屋会唔会都涉嫌有啲僭建咧？咁啊，僭建嗰个即系面积有几大咧？咁样嗱，睇啲报道讲咧，佢就即系本身可能嗰间屋咧有个泳池嘅，咁但系佢个泳池咧就封咗做咩咧？啊，就攞嚟就起咗另一啲即系。房啊或者其他嘅即係一啲即係設施啦，咁然之後佢再喺外面呢又霸啲地呢，佢又即係涉嫌可能霸啲地呢又起一個泳池，又起一個即係工人房啊同埋其他即係地庫咁，又開啲窗，咁開窗佢如果佢挨住個護土牆呢，咁有啲情況可能佢又要即係去拆咗個護土牆一忽啦，然之後可以開個窗㗎嘛，喺嗰個僭建嗰、那個即係涉嫌僭建嗰個位置。咁其實你覺得咁樣係咪即係有冇問題呢？咁樣僭建。 喂，喺香港咧就寸金尺土啦，咁啊好多人咧就算置咗业咧，就谂下喺佢自己嗰个尺土里边咧，可以点样增加面积？咁呢个增加面积嘅方法就叫做僭建。咁所以香港咧，我相信建筑物咧有僭建，其实都几普遍。不过依家问题咧就唔系净系一啲小型嘅屋宇，佢增加自己嘅所用嘅空间去僭建问题。如果僭建咧，今次就真系水落石出啦，即系啲水一退咧，原来哇咁啊，唔知暴露咗个僭建，仲因为影响个山坡安全同埋附近嘅人都有安全问题。咁所以一个问题咧，就系僭建长期存在，究竟几时先清晒晒咧？咁第二咧就唔系净系自己间屋危险。隔離嗰間都危險喎，咁你點樣去處理嗰個維修同埋嗰個責任問題咧？咁樣，咁你到第三個問題咧，考慮我哋梗係要有個先後次序去處理啦。一路長期以嚟嗰、那個即係嗰個次序都唔知點排。不過今日特首咧就出咗嚟講啦，因為佢話都太多，有成40,000+嗰啲私人屋即係嘅建築物。咁如果要做咧，就梗系要按嗰个风险嚟定个次序。咁啊，听得上嚟都啱嘅，因为你梗系危险嘅先解决咗先啦。如果咁多，咁你一下子都做唔到咁多噶。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按风险嚟定次序。咁即系话僭建嗰啲继续僭建啦，同埋用紧我地啦。咁嗰啲僭建咗个地方又冇交过地税，又冇买地嗰度又冇计算在内，乜都冇嘅。咁呢啲问题又点样解决咧？咁依家真系今次一扯咧，因为个唔系一个危险问题，亦都唔系一个风险问题，仲有好多法律同埋咧系即系变咗冇成本嘅土地 呢啲問題係點樣處理咧，就湧曬出嚟喎。 係啦，咁但係你講到就係今次除咗話即係僭建，即係會即係懷疑僭建啦，咁可能牽涉到一啲安全嘅問題啦。咁因為除咗紅山半島，咁其實西貢有一啲即係豪宅咧，佢都係即係呢啲即係獨立屋啦，都有出現即係懷疑僭建嘅情況啦。咁所以其實問題都唔係淨係即係紅山半島，即係港島即係南區。咁啊，西貢區有一啲即係獨立屋啊，佢都可能有好多間咧，都可能有涉嫌咧，即係僭建，即係可能係喺個即係有。僭建咗地庫啦，懷疑咁樣，咁所以即係佢哋個情況都要值得關注。除咗頭先你講到話安全個問題啦，咁另外就係喺個政策上嗰、那個即係執法啦，同埋個處理啦。啊，咁如果佢即係可能係如果有真係有僭建，咁即係佢霸咗啲地啦。咁啊霸咗啲地，咁幫佢自己屋企增值。咁當然你如果從個人立場，佢啱啦。咁但係喺個法例上，咁其實僭建第一就已經係違法嘅。咁而你又去霸咗啲地。又冇即係去額外為你霸嘅地咧，去即係你霸嘅地，梗係唔會付出一個成本啦。咁呢個對於嗰個經濟公平係咪有一樣嘢咧？咁所以呢度都係我哋即係今日會關注咧，同埋會同啲專家傾下啦。點樣執法咧？咁究竟即係點樣去即係去睇個政策咧？咁呢啲都係我哋今日會討論嘅範圍嘅。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假如對僭建嘅處理啊，對於執法同埋政策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咧嘅熱線1872311 1872311。咁啊，戴希立，咁啊，其實講到即係嗰個即係執法咧嗰個公平咧。咁因為之前咧，其實點解即係講緊豪宅僭建都咁多人關注咧？咁其實要講翻歷史啊。咁其實2011年咧，其實都開始即係傳媒就開始即係去做偵查報道，睇下啲高官僭建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即係有啲前官員咧，佢哋屋企都即係有僭建嘅情況。咁其中比較即係大家會成日攞嚟講咧，就會係即係前即係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啦，即係當年去過即係喺2012。佢個屋企咁啊，俾人發現，咦？咁嗰個地庫有個即係好大型嘅僭建，講緊即係僭建嗰個面積咧，即係有成2000尺。咁其實就係佢即係事件咧，去到尾就啊，係個太太即係決定啊去做呢個僭建嘅。咁但係其實咁樣咧，都係睇到，咦？咁究竟如果啊一啲名人啊高官，如果佢屋企有僭建啊，咁個執法上高會唔會有唔同咧？咁當然屋宇署就梗係話，其實佢哋嘅政策係唔會即係因為名人定係咩咧，佢哋執法應該一視同仁嘅。咁啊，呢一方面你又點睇？即係如果即係如果啲名人啊，咁啊，即係有時我哋見到啲豪宅咧，通常個業主都會有機會係啲名人咧。咁其實即係會唔會即係喺執法上高，有啲工作話會唔會啊？你啊出名咁，你梗有你個方法咁啊，可以拖住啲執法，應該就唔會噶。 嗱，即係咁樣啦，即係有啲人嘅僭建咧，我即係唔係為佢辯護。可能佢買樓嘅時候都唔知道嗰度有僭建，不過如果嗰個係舊樓，不過如果係新樓就當然唔會啦。如果係佢自己做，所以我依家成日講咧，就嗰個風險次序，今日特首講咧，究竟係純粹從一個安全角度啊？ 嗯， 講笑咋，都話仲有政治風險咧，就唔係安全風險喎，真係，即係因為真係都唔同階層嘅人，唔同嘅樓，個僭建可能喺地面上，有啲可能喺地下。有啲咧就如果咪真係今次咁大水咧，就可能都唔會有走出嚟嘅，即係呢個問題嚇。咁但係一走出嚟咧就弊啦，即係呢個問題咧就因為真係除咗公眾睇得到啦，即係同埋真係要處理之外咧，其實就都影響嗰啲冇僭建嗰啲人。唔係佢唔係就係冇霸佔面積嘅問題，佢住喺個附近都驚喎，真係依家真係變咗咁樣。所以呢個問題我諗都要請教一啲專業人士，即係。究竟日后要处理呢类问题，按风险次序，呢个都系啱嘅。但系除咗呢个原则之外，仲要考虑啲乜嘢作为轻重缓急嘅次序，同埋仲要考虑啲乜嘢其他嘅问题，系今次一次过暴露晒出嚟咧？咁样 系啦。咁而其实今次喺嗰、那个即系极端天气咧，一个暴雨之下有山泥倾泻啦。咁有一啲即系豪宅啦，例如好似红山半岛啊，有啲独立屋。咁佢就即係涉嫌可能有僭建，因為其實係傳媒啊，事後見到咦有啲即係建築嘅即係建築物外露咗，或者喺個山泥下面。咁究竟啊係唔係僭建咧？咁所以跟住就去做一啲調查啦。咁其實究竟係唔係真係有僭建，或者係有幾多僭建咧？我哋唔知，因為都係要等屋宇署咧進一步咧去即係勘察啊，同埋去調查咧，先知道究竟嗰個情況。不過事件頭先好似阿戴希立你咁講啦，其實我哋都關注咧，即係個事後咧嗰個處理點咧，即係例如如果真係有一啲結構上係有情況嘅， 咁佢點樣去即係保障翻安全咧？需唔需要做翻啲穩固嘅啲工程咧？咁再引申到，如果我哋真係例如話啊，我哋買呢啲屋，頭先你講啦，喂，如果我係一啲準業主，我可能想有興趣買呢啲屋啦，咁我都要知依家有冇僭建，因為可能我僭建本身咧，其實如果違咗法咧，其實到時有機會即係。我喺度再轉售，我買咗再轉售都有問題噶嘛？ 唔淨係呢個問題，我相信即係唔好意思咁講啦。即係如果依家暴露咗有僭建問題，嗰啲屋苑咧，我相信依家睇樓都冇人睇，或者咧佢都唔敢俾人去睇樓。即係依個都係一個即係連鎖反應。即係其實今次呢件事，即係我哋估唔到，我唔理佢叫百年一遇啊，五百年一遇咧，那個大水唔係淨係帶嚟一個。即係啱啱我哋會傾到嗰、那個安全啊，同埋我哋啲即係我哋嗰、那個城市啊，對於大水嘅防禦能力嘅問題，就暴露出另一個問題，就僭建問題嚇。 係啦，咁啊，所以心機旁邊嘅聽眾，對於即係極端天氣。令到我哋見到有一啲即係獨立屋啊，懷疑有僭建嘅情況出現，點樣處理呢？執法點樣樣咧？咁有興趣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我哋先同咧專家真係傾下啦。咁我哋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亦都係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議員謝偉全。謝偉全你好， 係 哇，謝偉全嚟，喂，你可唔可以嗱？首先即係一個概論先，即係話當然我哋最重要一就講個安全啦，即係個僭建嘅問題啦。但你初步睇一睇今次呢個僭建問題，除咗係安全問題，暴咗啲咩問題要跟手尾噶？ 咁其實嗱，你講違章咧、僭建咧，其實香港我相信都唔少嘅。咁啊，過去嚟講咧，其實喺處理上咧，因為太多咧，政府就採用嗰個緩急先後啦，安全問題首先要處理啦。咁啊。其次咧，就有啲即係可能小規模啲啊，或者等等咧，即係變咗都人手資源啊，未必處理到。咁被令到咧，大家好似感覺喂，其實呢啲違規嘅嘢，好似即係係隻眼開隻眼閉咁啊！好多人咧就喺呢度做好多呢啲違章嘅建築啦。咁咧只有即係僭建咧就有增無減。咁但係咧，頭先提到啦，安全嘅問題。公平嘅原則等等咧嚇，即係包括有啲守法嘅，同埋唔守法嘅，咁係變咗你唔處理啲違章咧，其實係我覺得就唔應該，但要處理方面咧都幾頭痛嘅，因為咧有涉及香港私人住宅咧，淨係簡講即係都已經140多萬個單位，咁啊包括咧頭先講嘅有啲獨立屋啊、排屋啊等等。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嚟講咧，安全好緊要，因為如果你唔去監管呢啲去處理咧，就啲人咧就越做，即係可以講話，即係越大膽啦。咁尤其是譬如話係啲獨立屋、排屋等等，咁好多時候咧就係、是好似依山而建嗰啲咧，即係咁啊變咗會有幾大規模嘅呢個僭建啦。咁尤其是咧，呢啲而家獨立屋咧，棟串咧講緊好多錢一座，咁啊，即係喺呢方面咧，亦都係增加咗誘因，就係、是、啲人挺而走險。咁啊，呢方面咧，我覺得咧要做嘅時候咧，第一我自己覺得咧，新嗰啲咧，即係新嘅起嗰啲建築物就一定合曬規矩。咁啊，一定要防止呢啲新嗰啲先，就唔好加建到。即係嗰個違章嘅嗰啲數量啊，咁喺呢方面咧要做咧，我覺得咧就兩個做法，我自己建議啊。第一個咧，即係如果係多層嗰啲高層嗰啲單位、分層單位，咁有物業管理公司嘅叫佢哋幫一手啊。咁喺呢度咧就要賦予佢哋啲權力先得。咁公眾地方咧，咁物管公司梗係管住啦，係咪？咁私人地方點咧？是不是如果有裝修的時候呢可以容許他們入去巡視一下看一看同時呢也都加強呢有關人員呢對這方面的知識了解如果不是他都巡查都看不到東西的那這些就是這多層的單位就新那些先因為你處理了新的新那些不加呢然後才有辦法呢慢慢處理現有那些嘛、啊、緩急先後你都要處理如果你那個數量不斷增加咁你無了期㗎， 解決呢個問題。 係啊，咁就有傳聞，但係即係嗱，我又想即係請教下，因為頭先你提到咧，即係我同意，即係新嗰啲當然都係要有一個即係規管啦、巡查。咁但 係 即係例今次我哋見到紅山半島或者西貢話一啲即係墮樓屋啦，雖然我哋都係而家係涉嫌可能係懷疑有僭建，但係因為呢啲屋有啲可能佢係喺即係護土牆旁邊啊，咁佢都係舊嘅屋啦。咁其實呢一類咁啊點算咧？其實佢屬唔屬於一個高風險咧？ 其實都係嘅，因為點解咧？獨立屋同埋啲排屋等等咧，其實香港數量相對係少啲嘅。咁政府其實可以一個即係一段時間睇個人力資源咧，去入伙之後去巡查。譬如你好而家做整窗都一樣噶，五年要睇一次。咁政府可以五年，如果五年人手唔夠，咪六年咯。六年都要查一次噶啦，去睇一次噶啦。咁僭建嗰啲人自然咧就有所擔心，佢唔會做啦。因為點解咧？你做呢啲僭建係即係永久啲噶嘛？ 嗯。 咁你如果有人查嘅時候，你做嘅時候咪有呢個方面嘅擔心，咁誒減少咗人哋即係鋌而走險啦。咁現有嗰啲點咧？咁你都係一段時間噶。咁啲人話做喂，其實你個罰則唔大嘅，啲人就話唔理啦，你咪釘我契咯。咁我反正唔賣嘅咁樣。咁呢啲咧就係嗰個罰則方面唔夠啦，嚇、啊。咁另外當然咧，政府個權利嘅問題啦，即係可以睇嘅時候，係咪有呢個權？會唔會啲人阻止啊？或者我唔俾你啊？好似最近都有啦，係咪啊？佢唔俾你，咁你要同法庭同法官攞呢、這個入屋嗰個令啦，係嘛？咁呢啲等等咧，其實都係令到咧處理上咧增加咗個難度嘅。咁呢啲一定係要拆牆鬆綁嘅，我覺得。 喂，謝偉祥嗱，即係我總結一下你暫時講咗嘅嘢咧，就係話咧，即係依家咧就違法嘅咧，同埋即係巡查咧，根本就歸套勁跑，即係違法嘅快過嗰啲巡查好多，即係咁樣。咁啊，首先要殺住嗰啲依個即係歸套勁跑嗰個距離咧。第一部分就新嗰啲就要有一套制度，即係包括即係物業管理公司要去巡視啊，定期巡視啊，或者裝修嘅時候要望啦。咁啊，舊嗰啲咧就要定期檢查。咁如果你定期五年一次又好，六年一次又好，你咁始終就啲人都唔敢咁放肆，即係咁樣啦。 係 啦，咁啊，當然嗰巡查係純粹用人啦，又話。可能配合啲無人飛機去睇下嗰啲地形啊咩嗰啲，呢啲就技術問題啫。咁除咗你就話講一系列去縮短呢個龜兔競跑，即係違法跑得咁快殺住佢之外，仲有冇咩措施咧係可以縮短呢個龜兔競跑嘅距離咧？ 另外就係嗰個罰則嘅問題啊嘛。而家你就算好多 即係罰重啲係嘛？ 係啊，嗱啲人點解咧？即係包括而家嚟講咧。即係劏房都係其實有好多違章嘅，佢係為咩呢？係增加自己嗰個即係收入，或者令到自己嗰個可享用嘅空間咧會增加嘛。咁呢個佢嗰個成本係乜呢？咁啊，梗係建造費啦。但建造費之外，如果俾人發覺嘅時候，佢咪叫你整翻好佢啦，重新即係拆咗啲即係僭建啊等等。對佢嚟講，佢拆嘅時候又拖。 啊，謝偉全，唔好意思，咁因為我哋就嚟到新聞咧，咁可唔可以等我哋等陣新聞翻嚟咧，我哋再傾過咧，即係執法啊，同埋政策上點樣去處理，咁我哋等間再傾過啊。咁收音機旁邊聽眾，如果有對於獨立屋僭建嘅問題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同海南省省长刘晓明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欢迎海南省政府继去年10月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之后，再次选择来香港发债。他说相信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连接中外的桥梁，可以充分发挥优势，连通国内外绿色和可持续资金的流通。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龙尾啦，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车龙噶啦，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龙尾喺龙日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当你见到 M-Mark 这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都来同我们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才气横日。 大家好，我是米哈。做广东广西的主持，最重要好玩啊！夜妈妈做知识普及的节目，如果仲唔够好玩，咪瞓晒。 你问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才计划，我哋等紧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我哋繼續傾緊咧紅山半島嘅山泥傾瀉，引發即係有一啲獨立屋咧就涉嫌僭建可能，咁所以究竟啊點樣去即係僭建事由嘅處理啊，點樣去執法？咁頭先我哋同即係立法會議員啊謝偉全傾緊啦，第一立就係話啊，係咪可以嗰個物管可以加入去幫手去做一個巡查啦？咁而政府如果人手問題嘅，係咪可以每隔五年，例如呢啲獨立屋啊，係咪都可以去巡查，睇下究竟啊佢有冇一啲僭建嘅情況啊，或者係影響到結構問題啊，嚟到去即係加強嗰個安全嘅執法。 啊啊！魏全翻嚟啊，系嘛？ 我哋继续同 你倾。喂，我嗱，你啱啱就讲到个罚则问题，都系第三个方法去做啦。咁当然第一个问题咧就系罚咧，我都有三样嘢想请教你。一个就梗系重同轻，咁啊梗系重个效果会大。咁应该点样罚法咧？呢个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我睇有啲律师讲，我都系睇新闻啫。就有冇追溯性問題？因為你依家去巡查又好，就係解決僭建又好咧，都有緩急噶嘛。咁但係問題緩嗰啲咪有啲人就覺得唔公平，咪就係仲著數嘅個緩啊嘛。你遲啲先查佢，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咧，如果能夠確定咗佢僭建係幾時咧，就其實有個追溯期，即係我要計翻幾多日啊，或者咁變咗咧。如果你真係有呢個追溯期，可能有啲人咧就會哇咁啊，遲早都要整翻嘅，咁咪不如趁早自己即系补救翻啦。咁呢个就有嗰个追溯性或者嗰个缓急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仲想问埋咧，就系系咪净系罚个当事人咧，即系话个业主咧？咁你嗱唔好意思啊，你做呢啲僭建实系有专业人士，好似你哋即系唔系你哋啦，相关行业嘅专业人士帮佢手噶嘛？咁你如果个专业人士冇事，咁啊梗系。净系嗰个当事人有事，咁佢有事无恐啊。但系如果你话专人都有事，咁专人就有啲人未必够胆帮手做呢啲嘢。会唔会喺呢三个问题上，你有咩睇法咧？ 嗱，讲专业人士咧，系咪有专业人士帮手咧？当然呢个唔可以即系话系 完全冇嘅，可能有，亦都可能冇，因为有啲咧，佢承建商咧，有啲咧，佢做惯咗咧，佢知点做。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讲独立屋或者排屋咧，尤其是近嗰啲山坡嗰啲咧，香港好多。咁个串建个诱因或者容易度咧，可能会多一啲啦。咁啊，但系始终咧都唔可以大张旗鼓啊，即系要偷偷摸摸咁样做。咁啊，变咗喺嗰个安全性方面咧，会唔会系出现啲问题？亦都冇人监管、监控啦，系咪？ 系 即系同建筑物新嗰啲，咁有政府部门过，大家去睇嘅。咁啊唔同嘅呢样嘢，咁啊增加咗个风险喺度。咁你头先讲话，即系专业人士方面咧，其实系要。如果是他有帮手而证明了呢是有罰則的。除了政府的罰則，那当然那个有关专业的团体呢都会有个罰則在这里。那在这里其实挺而走险那些人呢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呢就是有个阻碍性在这里。那即是这方面呢是如果你那个罰則呢是加强呢，我想对他们来讲呢也都会担心的，也都即是会少了做这件事。那你说至于那个追溯性呢，那这个就在法律上呢就是更加难去证明的几时。啊、那当然呢你说有些案例的会不会是即是证明到，那就证明个严重性呢，所以个罚则呢就可以加强一些呢。那这些我想最终来讲呢可能都是要法庭法官那里去衡量。去定嘅，咁法例上应该你就赋予咗有呢个权利，同埋嗰个罚则嘅轻重嘅问题咧。因为最终你定到好，即系好重嘅时候咧，喺罚嘅时候，法官咧会考虑下嗰、那个即系同而家嚟讲，你咪40万咁啊，最多系40万。咁可能佢觉得嗰个责任上少啲，咁咪判得少啲，咁人哋就铤而走险。因为而家嗰个物业咁值钱，尤其是屋嚟讲咧。咁啊，大家嗰個誘因咧就會大咗咯，我覺得。咁點解我強調嗰個罰則咧？可能真係要研究一下，令到阻嚇性強。因為最終梗係希望大家守法嘅，呢、這個最好噶啦。咁但係點樣令到大家嗰個守法個意識更加強咧？咁啊，喺嗰個法例啊、罰則啊嗰度都可以有個作用嘅，我自己覺得。 嗯，好。 咁另外咧，獨立屋咧，好多時候咧就喺山坡。嗰啲咧就係、是、多嘅，咁佢嗰個造成嗰個機，即係嗰個安全嗰個情況咧，或者嗰個危險度咧會增加嘅。咁所以其實緩急方面都應該考慮呢樣嘢。咁如果你話去巡查，咁頭先你講啦，譬如話啲人會做翻啊，唔做嘅時候、那個罰則就係大咗嘅時候咧，我成日強調咧就係、是、嗰、那個罰則應該同嗰個價值係掛鈎嘅嚇。咁你變咗佢有因咪少咗囉，譬如你話我增加一億嘅，因為咁做，咁如果你嗰個罰則係同一億嘅一個倍數，咁佢就自然我覺得有人挺而走狠嘅機會係會低咗囉。 嗯，收到啊，謝偉全，咁我哋傾到呢度先，多謝晒你嘅電話，咁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咁謝偉全呢係立法事務委員會主席，亦都係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嘅議員。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即係獨立屋排屋嘅僭建點樣處理啊，執法問題你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就告诉近日听众文萧叔叔，喂，等阵先，英文点样讲？即系，譬如讲嘢嘅时候，喂，等阵，有一样嘢要搞翻清楚嘅。英文咧，英式英文咧，通常咧就讲啦 ，hang on a minute, hang on a minute, hang on, H A N G, hang on, hold 住先 ，OK, hold 住一阵先。咁我亦都可以咧加咗个 a minute, hold 住一分钟先。咁当然佢意思就唔系。一定是一分钟啦，即譬如我哋讲紧一啲东西，跟住咧你就话 Hang on a minute, OK, let me get this straight, 等我搞清楚呢件事先。或者譬如女朋友等紧你出门口，但系你喂仲未得，我仲未 set 好个头 ，Hang on a minute, hang on, I'm not ready yet, I'm not ready yet, 我仲未搞掂。咁就希望解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 8 7 2 3 1 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518-7231-1 18-7231。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独立屋啊、排屋嘅僭建嘅问题啊、执法啊，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打电话嚟咧，我哋嘅热线同我哋倾下18-7231。咁啊，大希立，我哋又同啲即系专家倾倾咧，即系究竟诶呢一啲独立屋啊，或者系排屋啊，佢如果系即系近山坡僭建嘅话咧，啊咁可能真系有嗰个安全嘅隐患，咁究竟点算咧？咁啊点样修复咧？咁我哋诶同专家倾一倾啦。咁啊，电话旁边有建筑师学会会长陈泽斌，陈泽斌你好， 诶陈生系， 你好，系观众你好，系各位观众好。 系啦，咁其实我哋系啦，而家我哋系倾紧啲即系独立屋或者排屋嘅一啲即系怀疑可能僭建问题啦。咁其实我哋想知，其实好似呢一种咁嘅即系僭建嘅可能嘅话咧，咁其实点样还原咧？即系如果系即系要做嘅话， 还原咧就要睇嗰个去僭建嗰个程度咧。咁因为你如果你话好似见到我哋呢个红山半岛有个案例，佢嘅怀疑基本上就加咗两层。喺地盤，咁呢個係非常之大嘅，咁咧就都會係幾麻煩去還原咧。咁啊嗱，無論大小都好啦，咁我都建議咧就係呢件事咧，專人去睇個情況，咁咧就然之後咧就係、是、做翻個方案，咁就要去經呢個屋宇署審批啊，之後先至可以做嘅，因為呢啲係工程咧係需要審批嘅，咁然之後咧就根據嗰、那個私人事，咁啊好，你好可能需要就透工程註冊嘅工程師咧，同埋呢個土呢、這個自來水的將邊啊，即係土力嗰個工程師。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啊都妥當，就因為佢哋咧就會同你係評估曬風險，都附近嗰個山坡嚇，咁啊係咪需要做啲即時嘅嘢？首先鞏固咗佢先咧，然之後慢慢咧就係、是一個俾個方案俾一啲。都要審批嚇，佢咁咧變咗咧就係一個比較完善嘅方法。咁然之後咧逐步還原，咁啊自己就可以安心啲啦。老實講，你自己住喺裏邊嘅，咁你亦都可以避免咗去影響到附近嘅鄰居。咁呢啲我諗係佢真係需要揾專人去幫助啦。 嗯，咁我想問咧，嗱，你依個還原嘅過程咧，仲要？審批啦，審批就真係最後咧，就做翻好曬，就要所有各方面嘅滿意，各方面嘅人可能隔離左右嗰啲都可能都仲有投訴嘅喎，話你個還原咧，仲有啲嘢未得啊，影響咗我，或者喺嗰個重修嘅過程當中咧，都對佢有影響。咁呢啲係咪你嘅意見咧？就係話咧？ 啊，咁阿陈日斌，因为一个电话个信号有啲情况，咁我哋不如咧先即系处理一下，咁我哋转头再同你倾过啊，陈日斌。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咁我哋翻嚟咁啊，戴立，我哋头先同紧啊陈泽斌啊倾紧啊，究竟即系点样去即系去处理嗰啲 重修啦，系啦，系啦，咁你又要有个审批啦，头先讲，咁啊，咁又要各方面嘅人，包括你隔篱左右嗰啲人都要满意，虽然佢因为佢冇僭建噶嘛，你影响咗佢个建筑物嘛，咁嗱，我嗰两个问题好简单嘅啫，系咪成个费用都要佢全包？如果中间心有啲争拗，咁边个出嚟仲裁咧？ 嗱，佢個審批其實咧就屋宇署會負責審批嘅，咁變咗咧屋宇署會考慮曬。如果係屋宇署係審批咗咧，應該佢就對附近咧就唔會有咩大嘅影響。咁當然啦，有陣時咧就譬如話你講嗰啲會對附近有啲滋擾嘅，譬如噪音啊，或者係有陣時咧有啲危樓咧就可能要佢隔離嘅建築物做嗰啲鞏固嘅支架，咁佔用嗰人嘅地方或者對人造成不便啦。咁呢啲可能就大家要協商點樣。點樣補償翻個鄰居啦？咁啊，但係審批嚟講，最主要就係政府負責把關嚇。咁啊，如果政府 審批批到咧，應該就唔會話到附近做個鄰居造成危險嘅。咁啊，滋擾方面就係另外一個處理啦。咁你話若果係因為以前已經嗰、那個僭建已經係對附近嘅建築物咧，就係、是、造成咗啲破壞啊，咁咧就或者對令到鄰居損失咧，咁呢啲就係、是。佢可能真係需要面對個一啲即係私人嘅法律嗰、那個索償啊呢啲咁嚇，咁所以咧就係依類僭建真係後果好嚴重啊！真係大家咧就真係唔好掂啲心啊！ 係，咁我就想問咧，就阿謝偉全就講咧，就依啲僭建咧，即係點解出現龜兔競跑咧？就即係因為即係香港啲地又好貴啦，個個都想擴大自己個空間啦，咁就做咗好多僭建咁。咁依家個問題咧，要補救依個問題咧，我其中其他一點咧，就即係唔好意思，即係我都講啦。咁因為有啲部分可能係專業人士有參與噶嘛，咁喺今次事件嚟講咧，阿謝偉全都建議咧，唔係淨係對於個業主，對個專業人士嗰個罰則都要加重。你贊唔贊成咧？ 嗱，若果係任何人佢係違反咗建築物條例， 係 咁就我唔理佢市民或者係專業人士。如果是明知故犯咧，就都要罰嘅。咁當然你話依類咁嘅僭建係咪牽涉好多專業人士咧？我都唔敢講，因為咧，如果你正當嘅建築師或者工程師咧，佢就根本唔會接呢類咁嘅違規嘅工程嘅。咁所以我懷疑好多呢啲咧，就真係去自己揾啲裝修佬啊，自己做，咁真係好危險嘅。 嗯，咁阿陳友斌啊，因為頭先即係我哋都有傾到嗰個安全問題就係啦，因為我哋見嘅有啲報道啦，咁去做偵查報道嗰陣咧，即係懷疑啊嗰啲單位可能就將啲即係佢旁邊嘅，即係如果係山邊嘅獨立屋，可能佢係即係有除咗加建啲地庫啦，咁可能佢會即係去削咗一啲或者去拆咗一啲護土牆嘅結構。咁其實呢方面其實對於即係啲政府嘅斜坡啊，即係呢啲方面會唔會有即係即時危險嘅咧？即係就咁睇。 嗱，依個一定有危險嘅，因為如果你話嗰啲護土牆，咁當然佢當然有當時設計，點解護土牆一定有啲作用咁？咁如果你唔知嘅情況之下，無端端去拆咗去，就全部拆曬或者拆一部分，都係會有危險。咁你話係咪會即時咧？咁有陣時佢就唔會即時冧嘅。咁啊，出現咗咩一隻天然物質，好似今次咁啦，咁大雨水啊，即係個咁大受風球咁大雨水咁多水量。咁通常咧就係喺依啲咁極端嘅情況之下出現，咁其實唔排除咧就係、是、就算冇依啲極端情況，佢都會出現嘅，即係譬如話附近嗰啲渠管嘅渠滲漏，或者係爆水管，突然間令至到咧嗰個附近嘅土壤裏面好多水，咁就如果你係拆咗個護土牆咧，就好危險嘅，咁所以咧就依啲就係真係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嚇。 我仲有一個人想請教嗱，以前我哋睇僭建就喺啲外露嘅，多數喺地面嘅。咁今次咧就因為咁大水咧，就出現咗就喺下邊，即係地牢啊、山坡啊咁樣。照你嘅即係你嘅見識咧，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香港嘅僭建除咗呢兩種之外，仲有冇第三類？我哋而家未浮現出嚟，但其實係幾普遍又好危險嘅咧？ 我諗最多咧就係咧就係呢一類係好多，我知道係即係喺地庫 裡面。地庫係啦係啦，唔理佢山唔山坡，平地都係地庫都挖得啦嚇，係啦。 咁第二類咧就係上次好似日出康城嗰啲咧，就佢唔係話增加面積，咁佢可能有設計或者打通啲房咧，拆咗啲主力牆喺呢類第二類嘅僭建啦。咁就以前就好多啲外牆做自己整個鐵籠出嚟，咁因為而家政府已經執法已經處理，基本上冇啦。咁另外就係好多就係啲屋頂嗰啲啦，就係尤其是丁屋嗰度咧。咁而家政府陸續處理，就喺丁屋天台度起多一層半層呢啲嚇。咁呢啲都係幾類都係好普通嘅嚇，即係好普遍。 係 咁變咗就，如果你話我建議咧，就係話點解啲人會咁普遍咧？就是、因為佢覺得可以僥倖，即係佢好似做咗咧好似個個都咁做啦，跟住政就好似冇乜執法喎。咁若果你話政府係加強執法，俾市民睇到哦，原來唔係喎，即係唔會僥倖喎。即係如果政府知道咧，佢會執法會告你。咁變咗咧就係嗰個冇咗個僥倖滲線啦。咁就變咗我估依個政府第一步做啦。第二步當然你真係要教育佢啦。咁經過呢個日出康城同埋呢個案例，咁大家都知道原來僭建好危險嘅。可能市民都係需要咧，就係加強個意識。咁之後咁樣點處理就係、是。已經有咁多嗰啲，大家點樣做法咧？咁當然好多啊！咁我都有一個建議咧，就係話咧， 點樣逐步可以改善嘅話，因為我哋每一次咧，每年都有好多單位咧係成交嘅，二手成交嘅。咁外國有啲做法咧，就話咧，每一次成交咧，佢請個測量師或者建築師，總之係專人士去睇個建築物裏面有冇一啲情況嚇，就不妥善地方，包括就係我哋喺香港可能就叫佢做埋呢、這個有冇僭建咧。咁變咗咧，每年香港咧有幾萬個二手成交噶嘛。如果我哋每一個都要佢哋做一次嗰、那個呢啲咁嘅揾個專人士去睇有冇僭建咧，咁可能咧慢慢咧就好多以前做落嗰啲咧都會處理咗。咁當然除咗呢個就唔夠，有好多單位好多年都唔賣嗰啲，咁嗰啲政府又另外方法去處理啦。 明啊，陳柏文，即係如果你咁講，即係話我哋係咪需要即係修例咧？即係因為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如果好似外國，即係其實即係話佢要揾測量師，佢要去睇咗，喂，我間單位有冇僭建，有冇問題先，佢先可以做買賣。即係其實你嘅意思係咪咁樣？ 係啊，即係嗱，呢啲可以修例，可以係政府一啲行政措施，係嘛？即係咁，即係嗰度買樓業主啊，呢啲我諗留翻俾政府。佢哋有好多法律專家，睇下邊點樣做法咧，係更加妥當啊！ 喂，我仲有一個問題問你，特別而家好多，如果發現自己有僭建，唔好理係自己做啊，上一手留低噶啦。依家驚起上嚟話要復原啦，咁你建議係咪都係要揾你哋專業人士俾建議或者睇過會比較穩陣啲，就唔好自己做。 一定要啦，係啦，一定要啦，因為根據香港個建築物條例咧，一定要專業人士處理呢啲依類咁嘅工程咧。是一定要專人士處理，亦都要經過屋宇署審批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真係要為咗自己安全咧，我覺得就揾專人士嚟睇，然之後咧就向屋宇署咧就提交翻一個方案，就點樣還原翻佢。至於話提交咗，佢哋都驚話喂，會唔會政府告我啊，要坐監咁？咁呢啲可能就係政府就可會唔會即係同呢個社會大家溝通下？ 有個豁免係嘛？ 即系唔好话， 即系自己改善都得啊！你自己自投罗网啊，即系咁样系嘛？ 你自愿咧，我会唔会从轻处理咧？罚唔会罚咁多咧？咁即系呢啲可以大家倾，即系有好多嘢大家政府可以做嘅。 系，或者今次事件，你觉得仲有啲咩问题喺善后里边？你哋作为建筑师学会会提出嚟嘅咧？在立法會或者要係例要改啊，或者其他嘢，你覺得已經要跟進嘅嚇。 嗱，頭先我講咗嗰啲就係即係可能需要改例或者係啲行政措施咧。咁就咁呢個就係針對僭建啦。咁你話就算冇僭建嚇，咁啊依個山泥傾瀉會唔會發生咧？嗱，而家紅山半島同埋清水灣區好似都係因為有僭建啦嚇。咁會唔會係冇僭建都會出現嘅情況咧？咁係咪因為個極端天氣真係影響到？雨水大咗啦，啊，即系台风咗啦，我哋真系要检讨我哋嗰、那个个法例对呢个即系斜坡嘅巩固啊，同埋建筑物嗰、那个 好咁啊，陈泽芬咁啊，我哋多谢晒你先，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咁我哋倾到呢度，咁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咁陈泽芬咧系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咁我哋先听收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咧，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车龙系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浅水湾道有紧急维修，介乎南湾道至到中坎角道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家去赤柱方向由浅水湾道门牌110号啦开始就比较多车噶啦。揸车朋友请忍让，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翻嚟自由风戴希立。咁啊，其实即系我哋见到咧，过去嗰几日咧，即系啲极端天气啦，啲雨咧，即系好似琴日咁啦，即系啊，琴日都。 如果我住嗰度咧，就唔係好覺啲雨好犀利。咁但係其實喺某啲地區咧，其實個雨都好犀利嘅。咁啊，即係好似西貢區啊，或者觀塘區咧，都有出現一啲即係落雨咧，係即係去到有即係我哋如果就咁睇咧，市民睇得覺得係水浸啦。咁但係如果可能即係政府嘅説法，就會話一啲渠可能係淤塞咗，咁可能去水去唔切，變咗積水咁樣啦。咁啊，但係呢啲問題即係呢一啲講緊即係隨住上一次，即係我哋見到，即係海葵跟住過咗之後，嗰個低氣壓嘅雨帶咧，令到即係普遍嘅地區，香港地區落即係黑雨啦。咁跟住即係琴日啲雨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啊，有一個諗法啦，即係尤其好似黃大仙，即係之前嗰個黑雨之下，即係水浸啦，即係地鐵站，即係港鐵站又有水浸入去啦，咁個商場又水浸入去啦，咁其實大家會喺度諗啊，其實嗰度又唔係水浸黑點啊，咁啊點解嗰個地方會浸成咁樣嘅咧？咁樣樣咁即係咁到底係出咗咩問題咧？咁有啲説法就話啊，究竟係咪嗰個地方係咪個市區老化咗咧？咁有啲設施係咪有啲即係問題咧？咁令到佢即係去水啊，即係預即係對於係抵抗呢啲咁樣嘅即係大嘅雨水或者各樣係咪有個情況咧？ 嗱，我咧就好留意听到政府啲官员咧就出咗嚟几次解释啦。咁啊，当然今次都表面上啦，我谂喺应对方面咧，就应政府今次应对台风咧，俾人感觉就准备充足。咁啊，但雨水就好似有少少预计不足，咁就出现咗一啲手忙脚乱。不过后尾事后个功夫都做得，我个人觉得都算系唔错嘅。咁但系点解会有少少好似有啲手忙脚乱咧？即系嗰段时间，咁咧就政府就有三个原因嘅，即系不断重复，我都听得好清楚嘅。一个就系呢个百年一遇，不后尾又讲五百年一遇，我一直未搞清楚系百年一遇啊，五百年一遇。总之就系、是。好耐都未试过，系一个好罕有嘅情况。呢个第一个讲法。第二个咧就系雨咧就难测过风嘅，咁所以咧就所以变咗做唔到好准确嘅预测，或者好比较早嘅时间可以做到预测，咁啊嚟杀到埋身先知。咁第三个就某啲地区咧就可能局部落得好大，咁咧就呢个雨系会有咁嘅情况嘅，即系。有啲地方可能雨唔係好大，但有啲地方嘅雨係特別大啫。咁可能係歷史上都未試過嘅咁。好啦，咁出現咗呢三種前提下面咧，就有幾個地區咧就特別嚴重。咁呢個特別嚴重，究竟係咩問題咧？咁你頭先提咗一個可能性就係老化問題，但亦都咧，我諗官員有時講下講下都會話話啲渠可能即係去水去唔切。唔係又唔係冇數喎，可能又啲雨好大咧，打咗啲樹葉落去又塞翻，即係好多種原因。咁但係大家除咗問個原因咧，都問緊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大家利是未嚟又咁大雨，嗰、那個五百年一遇嘅咧，可能喺下個月發生咁未？咁咪點咧？咁啊，當然我哋長遠點準備，一間都可以聽下啲專家點講啦。但如果短期再又出現一啲比較大嘅雨水嘅時候，究竟我哋應該點去應變呢？咁一個就係應變問題，一個就係長遠我哋點樣可以對於啲雨水咧能夠處理得比較好咧？呢兩個問題，我相信都要請教啲專家 嚇。係啦，咁講起話城市點樣應對即係洪水嘅能力啦。咁如果用翻一啲現代嘅雨水管理模式咧，咁其實早年咧就。渠務署都有提出即係海綿城市呢個概念嘅，咁一陣我哋可以同專家傾下啊，咩叫海綿城市，有啲咩嚟㗎？點樣可以即係用現代嘅方法去做一個好啲嘅雨水管理啊？去疏導啲雨水咧，咁點樣做咧？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對於即係海綿城市或者啊，對於城市點樣去應對雨水嘅管理咧，或者你對於雨水之前點樣影響你？啊！呢一場世紀暴雨啊，想同我哋傾下嘅，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啊，講個專家咧，我哋有喺旁邊咧，有我哋嘅嘉賓咧，係香港規劃師學會上任會長阿李建華。李建華你好， 係啊， 李生係啦。不如你解下呢個海綿城市嘅概念，同埋香港究竟呢個海綿城市做得好唔好啊？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實海綿城市都一個唔係一個話好新嘅東西嘅，我諗都差唔多講都有成十年前，即係十幾年前，大家都已經一路講緊。咁其實原先咧，源於北美洲咧，就係佢哋覺得咧，就盡量利用嗰個自然環境咧，就即係處理排洪。 配合地形啦，同埋河流咧就盡量即係減低嗰、那個即係水患嘅問題。咁後來咧就國內城市同埋即係我哋即係亞洲城市咧就即係講出呢個海綿城市嘅概念，其實主要咧都係類似吸收呢、這個點樣喺城市入面吸收呢個水嘅即係問題。咁啊，主要咧其實都係講緊即係吸水啦、蓄水啦，讓啲雨水滲透翻落去地下下邊啦。咁啊，淨化啲水啦，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再循環用翻啲水啦。咁呢個就是個海綿城市嗰、那個概念。其實就如果你留意下渠務署咧，其實佢哋喺2015年、2016年開始，其實都已經將好多渠務計劃就納入呢個海綿城市嗰個概念入邊。咁譬如大家熟悉嘅即係蓄洪池啦，喺香港有四個蓄洪池，即係喺港島特別出名就拋下地下邊啦。我諗大家都知道。咁呢啲概念嘅做法都係希望喺短時間遇到暴雨咧，就係、是、應對即係、就是、吸收咗呢啲水分之後咧，就喺適當嘅時候就排翻出去，咁啊等即係、就是地面咧嘅地方就唔使水浸。咁但係似乎今次就大家見到就都好似相當理氣咁，頭先好似兩位主持咁講啦，咁啊咩500年一遇啦，咁我哋其實講緊500年一遇咧，呢啲就係會唔會即係經常發生咧？係好可能會發生，因為咧呢啲所謂200年咩50年一遇呢啲，只係一個平均嘅概率嘅即係數學模型嚟嘅。即係隨住個地球個暖化問題越嚟越嚴重咧，就好多人都成日都講咧，就成日覺得就好似唔會發生，好似唔會發生。咁嗱，香港今次就見到啦，咁亦都即係如果頭先阿主持你都講，我哋係咪做得即係成功與唔成功咧？我諗由客觀啲咁講啦，就如果我哋同首爾比較咧，我哋係即係今次已經係算係比較不幸中之彈。首先我哋傷亡人數唔係好慘重啦嚇，咁但係我哋都同意我哋係比較瀨氣嘅。咁亦都可能咁講，我哋以前做嗰啲嘢咧，就大家睇唔到，因為我哋成日行內人都講想講政府令以下嘅投資咧，就大家唔願擺錢落去，又唔願做。咁但係我哋其實都做咗啲嘢，咁可能如果我哋以前唔做咧，就仲大鑊。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咧就係俾到大家一個真實嘅體驗同教訓啦。咁我覺得就好睇咧，就將來政府咧佢願意再繼續係咪執行同投入呢方面嘅工作，我覺得係繼續需要做嘅，即係關於海綿城市，即係包括呢個排洪、蓄洪同埋一啲引水嘅工作係要做嘅嚇。 咁阿李健華，而家其實如果你咁樣講法咧，即係海綿城市呢個概念本身係咪即係你認為其實都係足夠去應付嗰個防洪嘅？咁只不過係如果做得唔夠足咧？咁係咪即係需要係政府要加多啲嘢去做？因為頭先你講到即係好似蓄洪池咁樣啦，頭先你提到話跑馬地，咁其實黃大仙區有冇即係有蓄洪池嘅咧？ 嗱，原先嘅規劃裏面咧，佢哋嘅計劃裏面係有嘅，不過但係好似傾極都傾唔掂，就未攞到撥款，又未做，咁所以今次咧就即係我諗係 learn the lesson 分即係學到嗰個問題翻咗嚟啦，就係、是、發覺冇呢樣嘢係唔掂。點解咧？就因為我哋個市區嗰個密度相高啦。咁我諗從個好簡單嘅概念同大家分享就係、是、你好簡單，因為我哋個地面咧喺城市嘅地面咧係根本不密不透風嘅，即係啲水係落唔到去嘅。而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是、即係海綿城市就係你嘅地面所採用嘅材料都應該係要滲水，容許喺某啲地方要滲水，即係讓嗰啲水即係流落下面。尤其是喺我哋舊區嘅城市裏面咧，你所有都石屎路咧，你係排唔切，但係咁短時間啲水落嚟，你係排唔切走嘅。咁所以咧就浸一定係浸曬，再加上咧黃大仙站咧，即係有啲人用 call 黃大仙站嘅情況，佢喺低洼下面，咁根本所有獅子山嘅水流曬落嚟向嗰個方向瀉落去，佢排唔切嘅話，佢就係、是、即係。簡單講死路一條。 嗯，咁即係話咧，嗱，即係我哋一步步講啊，即係話海綿城市呢個概念仍然適用嘅。咁只不過海綿城市要做多渠道或者多方面去做啦。咁我哋咧就可能過往咧就做咗啲，又有啲未做。咁嗱，咁我哋先睇下仲有啲咩未原先諗咗做未做嘅先。做咗之後，你覺得我哋嘅承受能力係咪會大大提高咧？ 首先咧，我同意系应该要继续做，而亦都要揾适合嘅地点做，因为咧个问题就系蓄洪池咧系，即系特别系蓄洪池啦吓，即系佢系需要地下有相当嘅空间啦，咁所以其实个政府嘅政策都系结合同一啲即系地面系相啱用途嘅一啲功能咧去即系做呢样嘢，咁 譬如我舉個例子，就係即係啲公園啊剩。咁另外就我諗大家熟知嘅安達臣，即係石廣場嗰個湖啦，上面嗰個湖，其實依家都係做緊呢個類似蓄洪嘅功能，咁結合埋呢個即係休憩用地個概念一齊做。咁另外東涌亦都會做啦，東涌河嗰度治理都會做啦。係有作用嘅，但係係咪能夠100%而？再遇上咁嘅情況之下，係咪完全能夠解決呢？未必，我相信仲要再加嘅其他嘅相關配套，包括係咪我哋嗰個而家講緊50年一遇嘅渠務嘅計算，會唔會改到200年或者甚至再高少少呢？咁呢個我諗要工程人員佢哋去即係通盤考慮啦。咁亦都有個更加新嘅概念啦，我哋而家講緊係人性城市啦，即係講緊海綿城市都唔夠啦，仲要講人性城市。人性城市就講緊係乜嘢呢？就係、是、除咗即係排洪排水之外，我哋仲要翻轉頭，我哋仲有修復嘅能力。即係頭先大家好簡單最籠統嘅講法，就係講緊我哋啲渠，因為好簡單會塞嘅。咁塞咗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睇得到、知得到，好快去清除？令到佢回復翻原先嗰個排水嘅功能，喺最短時間裏面應付。而香港今次其中我有一部分，我相信我哋面對嘅問題，即係成個即係排洪咁慢咧，就多多少少都係有啲地方係塞咗嘅。咁呢個都係要需要好快去反應去處理咯。咁所以又有一啲新嘅概念，更加新嘅概念就話、是：，海綿城市以上，我哋咪已經更加綜合睇曬所有嘅嘢。我哋有一個人性城市嘅規劃，就係頭先我講緊，即係需要係有個快速復原嘅作用咯嚇。 咁啊嗱，依個其實我覺得啊，渠務處長即係當然今次就好多人即係對佢有啲怨言，但其實如果我即係聽翻你頭先講咧，其實佢都幾老實喎，佢係講咗個問題，就係啲渠嘅即係可能唔夠大咧，去得唔夠快啦，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咁其實暗示咗就係呢個要改變啦，即係頭先講要多啲渠或者要粗啲啲咁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正如頭先講啦，佢話咧嗱，唔係冇掃嗰啲渠，唔係冇掃樹葉㗎，其實冇塞㗎。不過一再落大雨又塞翻，就因為啲樹葉就落曬嚟又塞翻啫。咁嗰時即時處理唔到。咁即係正如頭先講，你人性城市就係想要解決呢啲問題。咁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啲咁多咧？仲有邊幾個方面咧？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時間咧，因為我哋因為見到有問題啦，亦都大家都知道要解決，都唔有啲問題，我哋唔好講翻過去啦，即係指望未來。其實嚟緊嘅施政報告都可以做嘅喎，其實。 我同意啊。其實係要做嘅，同埋咧，我哋嗱又咁講翻開啦，我哋成日。批你知我哋啦，好多工程係要上立法會要批啦，咁好多時候咧就有緩急先後之分啦。咁我都講過啦，就係逢親係基建而又見唔到喺上面地面以上嘅嘢咧，就批得好慢嘅。我諗呢樣嘢咧就真係大家要快啲處理，同埋要應對，因為咧就好多時候我哋有個缺陷咧，就係好多人咧覺得呢個地球暖化呢樣嘢咧就係、是、好鬼远嘅，唔会发生嘅。咁但係好多时候其实专家都讲咗无数咁多次係会发生，係必然会发生。咁我諗睇緊即係呢几次唔係淨我哋啦，我哋发生緊同时嘅日本嗰边都冧嘅落到一样浸到死下。咁呢啲嘢係要做，冇得避免。而有一啲人亦都即係我唔怕得罪講嘅嘢比較無知咯，即係覺得我哋喺呢方面嘅投資就應該即係可以即係唔使咁多嘅。咁我覺得個標準就基本上已經要改噶啦，即係嗰個設計嘅標準，咁同埋係要即係工程係要做咯嚇。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海綿城市或者係城市人性點樣去做城市規劃或者設計咧，有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李建華，咁其實咧頭先我哋講到咧係即係。海綿城市或者人性城市，就頭先我哋舉緊黃大仙或者安達臣村啊、跑馬地呢啲係啲即係我當係市區嘅例子啊。咁其實你認為而家香港除咗市區，咁喺鄉郊啊呢方面嗰、那個即係海綿城市嘅概念或者嗰個排水系統嗰、那個即係設計方面係咪都即係有冇咩問題存在住咧？ 我哋鄉郊相對就好少少嘅，因為如果你留意翻新界咧，其實一路渠務處都有做一啲即係河道改善工程同埋啲轉移嗰啲引水嘅工程咧，就喺嗰啲即係容易泛濫地方咧，就將嗰啲水咧係轉移到去其他地方咧，等佢即係分流。 咁而我哋亦都有一啲好宝贵嘅资源嘅，即係如果大家知即係喺即係我哋嗰、那个湿地公园啦，即係周边啦，你知我哋米埔都好多湿地，其实嗰度都系部分海绵城市组成嘅一部分嚟，因为嗰啲地方其实都蓄咗唔少水喺嗰度，就令到呢周边呢冇咁容易即係呢个即係泛滥。咁所以喺整个城市发展里面嘅挑战就係我哋既又要做即係城市开发啦，唔可以唔做。咁但係点样好好利用呢一啲资源，天然嘅资源呢，结合喺个城市设计入面呢，咁呢个就係即係要考大家嘅功夫。咁头先我举咗个例子呢，就係、是、关于东涌即係河嗰、那个即係治理同埋嗰个提升呢，就係、是、第一保留返原有嘅河道，第二呢就亦都结合咗城市嘅设计同佢嗰个融合，咁令到作为一个绿化嘅地方之余呢，亦都可以呢係让佢有排水同蓄水嘅功能。咁呢个我諗喺长远嘅城市规划同设计嘅时候呢，我哋就係要注意呢啲即原先喺新界有嘅一啲天然河道，点样保留佢，而唔係一刀切填咗佢或者拎走咗佢。咁呢个我觉得係我哋需要考量嘅东西。 我仲想问一个比较即可能係規劃上面的問題，即是你一即你就從基建追不上那個氣候變化的角度呢，就覺得海綿城市這個概念也好，隱性城市這個概念也好呢，就要增加我們這個城市的承受能力和修復能力，或者即時修復的能力。那这个即是当然就牵涉很多基建，正如刚才说，你就不要再搞到即是意而不决决而不行，那要快点去进行。除了呢个角度去考虑，你觉得今次我哋仲有啲咩教训吸收到咧？ 我谂喺预警方面啦，就是、预警方面咧，就好似即系能够如果早啲通知市民咧，我谂好多人就冇咁即系狼狽啦，同埋个安全。 政府话预测唔到喎、 啊。嗱，我又咁样，我又唔系同情政府啊，嗱，唔容易嘅。的确是不容易。嗱，我举个好简单的例子，就是机场其实有一套系统咧，就是帮机师同埋机场嘅人员咧去预测个雷雨同埋风切变嘅。咁嗰啲咁嘅系统咧，其实就真系非常之先进，但系咧都唔容易好短时间里边去做。咁呢啲咁複雜嘅系統，我哋係咪投入得幾多，同埋點樣做呢？我諗要啲專家幫手睇一睇。同埋好多時候呢，我哋而家嗰個天文台，我哋都依賴好多唔同嘅信息要理啦。咁氣象衛星亦都有佢個限制啦，就唔係話即係即刻就收到資料成。咁呢個喺預警方面呢，就真係要天文台啲專家們呢，即係或者氣象專家們俾下意見，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喺呢方面個預測可以再可以快啲嚇。 咁阿建華，即係好快問你一個問題，想你即係都因為時間關係咧，想你回應一下咧。因為而家立法會喺即係批工程方面咧，即係撥款都會快咗好多啦。咁其實而家睇翻啲公務部門咧，佢哋喺渠道嘅檢查方面，其實係咪或者管理方面都需要加強或者加快啲去做咧？你認為？ 其實就可以借助好多先進嘅器材，而家有好多好多先進器材，同埋咧人手亦都真係比較緊絕。我就覺得咧應該盡量借助先進器材咧去幫助佢哋做檢視，即包括今次大家見到嘅即係無人機啦，幫我哋 check 呢個即係啲斜坡啦。咁渠務署亦都有佢相關嘅配套嘅機械人等等。咁我咧應該用多啲呢啲機器咧去替代人手，因為我哋畢竟係人手緊絕。咁呢啲使用多啲，我相信嗰個檢測嘅速度會快啲咯。 咁所以即係應用科技都係可以解決到而家人手嗰個即係不足嘅問題啦。咁除此之外，其實仲有冇一啲地方你覺得需要加強去做快啲呢？ 我剛才講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清理同修復能力啦。咁呢個可能政府要諗一諗點樣可以快啲啦。我就知道大家好多有心人即係、今次都出嚟，即係包括有啲義工隊都出嚟幫手。咁可能即係政府亦都睇到嘅，其實佢有緊急應變嘅。咁今次我諗係趁呢個機會檢視咧，係咪足夠？譬如一班唔夠，係咪可能要兩班咧？今次亦都有講過話，政府即係動員咗一萬人，咁會唔會喺咁嘅情況之下，極端情況之下，係咪一萬人都唔夠咧？可能要分三班咧，定點樣？咁呢個可能政府係需要即係再睇一睇啦。 好，咁啊，多謝曬李建華，我哋今次傾到呢一度先。咁李建華係香港規劃師學會嘅常任會長。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面對極端天氣嘅挑戰啊，啲暴雨啦，咁究竟香港呢個城市點樣去應對啊排洪啊，或者係即係呢一個預防呢一個即係洪水咧？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歡迎打嚟1872311872311同你傾下嘅。咁我哋先聽聽眾電話，咁啊電話旁邊有聽眾葉先生你好， 啊葉先生，係你好， 啊葉先生有咩意見呢？ 係我嘅睇法咧，就係即係啲情況咧，即係都是人的贪念搞出来的。是 为什么呢？ 就令到天气的恶化，就是很多就是眼前的利益啊等等的东西。这是一样东西。但是应付呢，就是我都有少少看法，就是其实那些譬如去水啊那些的设施呢，就是渠务啊那些样呢，应该要想埋有没有可能自动化去就是清除一些垃圾啊。 嗯。 因为其实很多都是塞住的嘛。 是 得住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令到水去不切的。 嗯。 即是你应该要在特别譬如黄大仙啊这样的即是事件呢，即是应该是有埋即是自动去即是阻塞物那种的设施在这 里。嗯，收到。 这个是应该是会加快它去水，就不会搞到浸成这样。另一方面呢，譬如在野外啊，或者是一些即是比较即是落后啲嘅地方啊，即是唔喺即是城市中心嗰啲咧，其实应该用多啲机械人， 嗯， 或者一啲可以去到即是淤塞嘅即是机械，而电脑化可以帮到佢好多咯，呢啲嘢。 好，咁啊，多谢晒阿叶先生嘅意见啊嘛。睇嗱，咁啊，阿叶生听众就认为，咦，可以应用一啲科技啦，例如一啲机械人可以去帮助去清理啲渠道嘅一啲垃圾，咁啊，等佢冇容易塞啦。 其实阿李建华会长咧，头先讲咧，佢都即系我概括下佢讲咧，其实要从三方面入手，一个就系啲基础设施啦，咁你要符合嗰、那个。海綿城市同埋嗰個韌性城市啦，即係包括話韌性城市，即係包括話要清垃圾啊、自動啫嗰類啦。 嗯。 第二個就用多啲先進嘅器材啦，就因為好多嘢你都唔可以完全風大雨大，你用人都有時你人都唔適宜出去噶嘛。 嗯。 咁當然第三樣都係要靠人，咁就應變人手就要增加或者要多幾班啦。如果有特變情況，咁即係人、器材、基建三個地方入手。咁但咧，佢啊裏面提出一個幾有趣嘅問題喎。跟住咧就我哋冇時間講，不過可能請下一位嘉賓講啊。 嗯。 咁你風險嘅預警，同埋咧風險嘅評估，同埋點樣即時作出一啲早已計劃好嘅規劃或者設嘅措施咧？依、這個就另一系列嘅問題嚟嘅。嗰、那個唔係基建問題，又唔係器材問題。有少少人手問題，但係嗰啲嘢要做定嘅，同埋要有可能依家我哋成日講嘅，可能要有大數據啊，或者依個 AI 即係依個人工智能嘅幫助都唔定嘅。咁依方面就應該點樣去做好個風險同埋預警呢？即係咁樣，依個我哋可能要請另一位專家出嚟講下啦。 系啦，咁啊，城市点样应对洪水嘅能力咧？咁听众有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我哋同嘉宾倾下啦。咁啊，电话旁边有洪海成博士，咁佢系地球之友嘅行政总裁。洪海成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 啊。 喂，你可唔可以讲多啲咁多有啲风险啊、预警啊、应变啊、即系规划啊依方面嘅，即系属于一啲软件嘅问题啦。呢、這个即系点样去做好佢咧？ 讲得非常之好。其实咧，而家我哋就系最面对今次发生呢件事件咧，其实你睇翻个最大问题就系个风险评估嗰方面。因为其实而家天文台之前都有讲过啦，话其实如果我哋去评估一个台风嚟紧嘅威力啊、风速啦，就相对比降雨個比較容易去估算嘅，咁所以其實真係要，我覺得係要同一啲即係大學科研啊，甚至係 regional 啊，同國內啊專家去合作，共同開發一啲真係一個數據庫去評估翻可能嚟緊霍斯島嘅天氣情況啊，咁樣先可以做到個預警系統啊。如果唔係嘅話，咁其實如果你都預測唔到嘅話，其實係後面衍生嘅問題係非常之嚴重。 嗱，你呢個講法咧，我就偶然咧就呢幾日咧就睇 新聞嘅時候咧，就睇到咧就啱啱有個電視台咧就訪，即係用呢個 Zoom 咧去訪問科大嘅副校長咧。佢又提出就係提出咗點樣用呢個大數據同埋呢個人工智能去做好一啲模型啊，去做預測預警嘅工作。嗱，當然咧，即係都係雨水係難啲預測嘅，但係咧，始終你早一個鐘頭。或者早兩個鐘頭就好過臨時發確已水浸先去處理㗎，即係咁樣。咁所以依個問題，你覺得香港過去做咗啲乜嘢，未來有咩改善嘅空間呢？ 其實個 modeling 咧，即係個預測啦，或者預計個系統咧，其實係大學有真係有科大真係有做好多研究嘅。譬如話我哋空氣污染又好啊，天氣方面嘅都好。咁所以其實真係要預測要早少通知一個預警系統咧係好重要，因為而家你講緊，譬如話可能而家由黃雨變紅雨變黑雨係短短一兩個鐘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如果見到喺雷達圖或者啲 modeling 喺個模擬系統見到，其實如果係預計到佢個 probability 係會去大於幾多 percent， 可能去個風險係高嘅話咧，其實真係要做多啲預警系統，係令到市民可以提早去防範咁樣咯。 啊，但天文台冇同我哋大學冇聯繫嘅咩？ 有嘅。咁但係正如你所講，即係主持所講，因為其實雨水咧真係難嘅，即係譬如話你可能見到好有一個雨雲帶又嚟緊，咁但係你唔知道佢係個降雨量係難去預測，唔同颱風量測到個風力，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反而係真係要投放多啲資源喺個科研嘅方面去做，同埋你就算你而家可能睇唔同國家唔同城市個預警系統啊，或者佢個模型系統啊，其實都唔同噶。咁所以其實呢個都要真係要投放多啲資源去做，先可以令到佢更加準確去做到咯。 咁洪一成博士啊，咁如果照你嘅觀察咧，今次黑雨事件，我哋睇到即係香港有部分地方我哋就咁睇，我哋覺得好似有水災咁樣啦。咁你其實你個評估就覺得而家香港喺應對氣候變化，即係例如。如係對抗洪水啊方面咧，即係如果預防洪水方面咧，我哋嘅能力究竟即係弱啊，定係唔弱啊？同埋嗰個承受能力係點樣咧？ 我會咁睇。而家譬如話。今次咁極端降雨事件咧，其實你睇翻我哋以往，其實可能十幾廿年前嘅香港，我哋可能唔使好大雨都會成日喺北區啊、上水啊、古洞啊嗰啲成日都水浸嘅。咁但係近年咧，其實渠務署都做咗好多方面嘅工作去減少呢個水浸啊，或者極端天氣造成嘅破壞。咁但係我哋唔夠快，因為而家個極端天氣真係越嚟越頻繁，同埋個程度係非常之嚴重。如果根據可能呢幾年啦，五年內發生嘅事件，譬如話山竹啊，再今次呢個極端降雨咧，其實我哋真係政府要重新審視翻我哋而家嗰個風險評估啦。譬如話我哋喺，譬如話以往渠務署有做，譬如話香港嘅水浸黑點，可能以前係90個嘅，咁而家近年已經得翻幾個。咁其實經過今次事件之後，係咪要重新評估邊啲先係真正嘅水浸黑點？而從而制定一啲相應嘅措施去針對可能啲黑點，去加快做完之後再覆蓋到全港咧，呢個非常之重要。 係咁，如果即係再展望未來啦，或者我哋或者再急心急啲，今年嘅施政報告都仲有時間啦。咁你會建議做啲乜嘢咧？ 首先我哋而家嗱，首先個風險評估要好重要，因為要重新審視化做個 mapping 啦，全港我哋真係如果係極端降雨啊，或者係風暴潮啊，我哋邊啲地方真係個 risk 係由高中低一路排落去。咁樣先可以制定一啲如果你做一啲 infrastructure 又好，一啲措施啊，先可以因應翻個黑點去做 set 個 priority。咁第二就係而家我哋香港嚟緊都有好多新嘅地區會做發展啦，市區發展，譬如洪水橋啊、北部都會區啊等等。咁其實我哋真係要喺個城市規劃度咧，要將climate change 啊、極端天氣呢啲元素咧納入喺裏面去做。如果唔係，你可能一個新市鎮，其實一個新市鎮有個優勢就係佢有零開始。其實你嗰啲 infrastructure 咧，你唔同可能喺而家呢個可能港島區已經開發曬。你如果重新整過嘅話咧，佢相對個難處更加高。咁但係喺新市鎮嗰度 urban planning 一定要做得好。咁另外喺城市方面咧。針對啲黑點，其實可以參考，譬如話，其實以往可能港島區跑馬地嗰邊都成日水浸㗎，嗰帶。咁其實而家做咗啲蓄洪池喺個跑馬地個馬場下低。咁其實係咪可以喺唔同嘅黑點都係運用翻相同嘅方法， 去減少我哋個洪水對我哋嘅影響咧？咁樣， 我接住你正話講嗰三個建議，我第一、第二個建議，我多有個問題，我想即係再請教你，高中低風險，你覺得經過今次，我哋有冇足夠嘅數據或者資料去做到依個評估？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城市規劃，我記得咧可持續發展呢個概念咧，就我哋擺咗個城市規劃裏面，我哋有啲所謂 KPI 一定要符合，咁先至能夠去個規劃先過嘅。咁今次啲突變天氣係咪應該亦都有需要有啲新嘅標準咧，係使到城市規劃要符合，咁先至可以過佢嘅城市規劃咧？ 好多謝你問題。咁第一個問題係咪足夠數據呢？數據就唔嚴多嘅，一路其實真係而家天文台真係要 review 翻可能 gather 翻以往嘅數據，再問今次題。今次嘅數據你睇翻，其實天文台咧，你見到可能東區、南區咧，咁其實係由星期四晚可能九點一路直至到第二朝七點。六點或者有啲去四點都仲係維持黑雨嘅狀態嘅，咁其實呢啲情況嘅話，你見到其實係好多地方其實基本上都已經承受唔到一定數量，譬如話可能個幾多毫米嘅雨量，可能去到紅雨已經開始有出現水浸情況，咁其實呢啲就係數據，咁其實嚟緊我哋正如頭先所講咧，極端天氣會越嚟越頻繁，其實基本上係。用大數據真係要去做一啲 modeling， 收集越多嘅數據就越準確咯。呢個咁第二條問題就是城市規劃冇錯，因為而家我哋喺個規劃嗰度咧，其實有啲designated project 咯，叫做呢個環評啊嘛。咁其實環評嗰度咧，其實氣候變化嘅標準咧係相對着墨少嘅，其實唔係一個 compulsory 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喺呢個城市規劃度咧，其實我哋環團我哋之後我哋都成日都強調就係、是。一定要將氣候變化風險納入喺環境影響評估，喺做 project 要 incorporate 咗入去，先可以真係唔係真係到起完之後啦，可能十年後個極端天氣再嚴重，今次可能係唔係158.1毫米，可能去到200毫米嘅咁嘅情況嘅話，咁到時又要重新拆過嚟整過啊，定點樣咧？咁呢個係其實都係economic loss 啦，個其中。 好，咁啊，多谢晒阿洪海成博士，咁我哋今次倾到呢一度先。咁啊，洪海成博士咧系地球之友行政总裁嘅。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即系点样去应对极端天气咧，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1。我哋先听听众嘅电话。咁啊，何生你好， 何生你好， 系有咩意见咧？ 我觉得如果香港嗰啲区域可以知道个去水量咧，即系可能当然计算得到嘅话，就知道边啲地方可能要改善一下啦。咁究竟佢哋本身有冇一個分區或者分地區性可能低洼啲或者容易受災嘅地方，有個計算個數量呢，嚟到知道究竟係咪當時水災或者落雨好多嘅時候係咪淤塞咗可以派人去呢？你有10000個人都冇用㗎，如果你唔知邊度塞係咪，你就知道一盆水咋嘛。咁其實如果你睇到一啲地方佢本身去水真係差啲嘅，可能可以重點去幫嗰啲地區改善咗先啦。咁同埋其次就係我估公民教育都好緊要，因為如果本身嗰個懲罰唔係好高，啲人可能倒曬垃圾落去啲渠嗰度塞咗，咁唔關政府事喎，啲樹葉嗰啲嘢香港周圍都樹㗎啦。但係如果公民教育做得好話，我哋捉到你係倒垃圾嘅，咁我哋會罰你幾多錢或者點點點監禁啊 ？I don't know。咁同埋係咯，其實政府本身喺好多地方都已經有燈有城，有電力供應，有網絡供應。會唔會天文台或者類似嘅部門可以考慮喺唔同嘅地方多啲去監察實時嘅數據咧？實時嘅雨量、實時嘅風、實時嘅温度，咁唔係淨係得嗰十幾個啲山上面嘅數據庫。 好，收到啊，何生。好，咁啊，何生，多谢晒你嘅意见先。咁啊，何生啊提到话要用即系多啲其他嘅数据咧，去帮助去做一啲即系预测或者风险评估啦。咁所以都系一啲好嘅意见嚟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CIBS 人人广播， 非凡运动员， 共融运动员阿富 太太，好多谢你之前我去参加香港三王铁人比赛，我从来冇谂过用义肢可以踩单车嘅，原来只要肯上就有机会成真。多谢你同我两个女，俾我一次又一次嘅机会，俾我重新揾翻人生嘅意义。 CIBS 节目《非凡运动员》，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内蒙古有牛， 内蒙古有马， 内蒙古有水有草有风沙， 内蒙古仲有好多好滋味，你又知唔知？ 电视纪录片《有滋有味内蒙古》， 大 带你食尽内蒙，一路品尝地道滋味，一路见识特产食材与传统食谱。 星期四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繼續自由風。咁啊，大喺立。咁啊，今次極端即係降雨咧，即係黑雨警告期間咧，其實都有即係唔係淨係啲渠啊，即係水浸啊或者積水嘅問題啦。咁仲有好多啲財物嘅即係損失啦。即係因為嗱，我哋睇新聞畫面都見到好多即係汽車就死火。咁你知汽車當中有私家車，又有啲揾食車，咁有啲喺停車場嗰啲車，我哋見到咧，即係浸過頂咁樣啦。咁有啲揾食車，例如小巴、的士，可能佢行到半路咁啊死火啦。咁有啲貨車都可能喺即係路中間，即係遇到嗰條即係馬路真係積水啦，有水浸啦，咁佢都有機會咧係死火行唔到啦。咁睇翻黃大仙，我哋即係之前講黃大仙區啦，咁啲商鋪啊，即係又會有水入到去啊。咁商場又有浸水啦、水浸啦。咁港鐵本身，我哋見到有啲車站都水浸啦。咁有啲住宅啦，我哋見到有啲村屋啊，或者家居咧，即係都水浸，即係啲村屋。咁所以啊，呢件即係各樣嘅情況咧，牽涉到個財物個保險問題啦。 喂，咁啊，依個問題咧，就首先我諗一講保險，首先我諗各方面嘅人都會問責任喺邊個度，然後先就邊個賠，有冇得賠咧咁嘅問題啦。不過我哋問火專家之前咧，我覺得依個問題都幾有趣咧，就係、是、今次雖然我哋都有啲瀨氣啦，但係即係話啲專家咧，我諗頭先俾嘅意見咧，都唔係集中要人頭落地要問責邊個要負責嘅，而反而有多好建設性嘅建議。我覺得今次咧其實有好嘅機會咧，就轉危為機，即係借呢個。但係咧保險咧就冇得轉危為機，我唔知道。不過咧要睇下有冇得賠，責任誰屬咧？呢個都幾複雜嘅問題，因為有500年一遇啊嘛，即係大家冇遇過，究竟有冇得賠嘅先？即係咁，可能要揾呢、這個。即系保险嘅专家嚟问下先啦。 系啦，咁如果听众有意见想同我哋倾咧，都可以打嚟18721嘅。咁我哋先同咧即系嘉宾倾下。咁啊，电话旁边有罗少雄国际专业保险咨询协会会长罗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啊，我哋不如先讲下，即系嗱，时间关系咧，因为就嚟到新闻，我哋先倾一倾，因为谂住即系同你新闻之后再倾。我哋先讲下啲车先，因为其实我都好关心啊，即系车有啲朋友话：，哎，死啊，有冇得赔啊？咁其实车方面喺今次黑雨咁点算咧？咁啫。 啊，咁啊好清晰嘅。如果係車嗰方面咧，就睇下你嘅車係買咗第三保定全保。咁啊，如果全保嚟講咧，呢次嘅暴雨嘅成因而導致到嘅損失咧，係喺個保單嘅保障範圍入面嘅嚇。唯一嗰個車主有個損失咧，就係佢嗰個所謂墊底費係啦。啊，墊底費就係合約。定名之前呢你愿意承担嗰、那个所谓垫底费。咁一般嚟讲呢个垫底费呢就由1% 至至到5% 不等嘅，就视乎你边一个类别嘅车种啦。咁、啊、唯一一个全保攞唔到赔偿嘅呢，就係话你冇自身好好保护你嘅车辆，或者係明知道係好高风险，譬如明知道水浸嘅车过唔到，你依然要过去嚟讲咧，呢啲所谓不合理嘅行为咧，我哋叫做情况之下先导致到冇得赔嘅啫。如果係一般性嘅时候咧，你係尽量去避免，亦都避免唔到，或者係突发性嘅事件嚟讲咧，都係喺个保障范围之内嘅。咁、嗯、另一種咧就係話第三保啦，第三保咧就係唔喺個保障範圍之內嘅。如果包括你嘅車嘅即係俾人浸到咧，或者係損壞嘅時候咧，就未必喺喺個保障範圍嘅。即係被甚至係話你話有啲泥石整得到或者係俾水浸到啊，咁呢個就唔喺個保障範圍之內嘅唯一。你如果係第三保，如果有得索償咧，譬如你擺喺個停車場入面啊，或者擺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入面，依然係水浸，而因為停車場有疏忽嘅情況之下，或者話因為冇通知到你撤離啊，或者係冇都即係塞咗渠，佢亦都唔會去通啊，或者冇做任何嘅動作係去知會車主。或者係疏導呢啲塞水嘅地方嘅。 咁羅生，咁由於我哋要聽一節新聞咧，我哋咧不如新聞之後翻嚟再同你傾一啲保險索償嘅問題，好冇？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大潭红山半岛山泥倾泻后，两间独立屋被发现僭建。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事件暴露部分单位怀疑僭建存有风险，政府一定执法。他话，如果因为僭建而要政府展开工程，当局会追究费用责任。目前首要稳固有关斜坡，确保安全。工程师学会表示，有关斜坡维修工程复杂，相信涉及超过100万。费用。一名南韩女子昨日在港铁站内直播时，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调查后拘捕一名46岁印度裔男子，涉嫌作出有违公德的行为及非礼罪。被捕男子持有香港身份证，正被扣查。警方起回相信是被捕人士犯案时穿着的衣物。警方话，事发在昨日凌晨，网上流传一段影片，一名女子在中环街头进行网上直播期间，被一名南亚裔人士滋扰。这名南亚裔人士一直追住女事主进入中环港铁站，并且强吻同涉嫌非礼女事主，其后离去。警方调查后，今日上午大约11点，在西区卑利乍街拘捕怀疑涉案男子。警方呼吁女事主同警方联络，其他市民如果目击事件发生，亦可以向警方提供资料。消防处下午在马鞍山梅子林附近发现一具男性遗体，怀疑是上月行山失踪的男子宁国良，交由警方调查以确定死者身份。上个月23号，57岁男子宁国良离开黄大仙景福街的住所后失踪，家人同日向警方报案。救援人员连日在西贡濠涌至沙田梅子林一带搜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普京说，在俄中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经贸等各领域合作发展顺利。他说，中俄贸易额近年来每年增加近1/3，2023年头7个月贸易额按年增加24%，达到1200亿美元，他预计最早在2023年达到2000亿美元。张国清话，两国元首为中俄关系发展定向靶舵，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发展势头良好。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区域发展战略协调对接，发挥两国地方合作机制作用，推动中俄合作持续向前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果。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日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咁都系同通去思瑞有关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所以而家西行荃湾方向同埋上思瑞嘅龙尾啦，就排到去接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有意外。西行同埋上思瑞嘅龙尾啦，而家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至于另一边啦，窝打老道上思瑞方向近映月台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慢行嘅龙尾咧，而家落到去沙福道，就系窝打老道上思瑞近住映月台有坏车，慢车嘅龙尾排到落去沙福道。 红隧方面，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浅水湾道有紧急维修，介乎南湾道至到中坎角道的路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了。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是比较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仲是稍为多车，排到去铜锣湾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兆麟苑。另外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至到榄口村比较多车的。晚间工程方面咧，预早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嘅鲤鱼门道会有凌晨工程噶，由凌晨嘅一点至到清晨嘅五点钟，鲤鱼门道东行线近住将军澳道交界嘅快线同埋慢线咧，分别会临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啦。另外提翻大家啦，头先讲过，窝打老道上狮隧方向近住影月台嘅坏车已经走咗，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警告指示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心路面的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才气横日。 你好，我是海林。做广东广西的秘诀是要八卦和坦白，因为求知欲和将感受讲出来的话，就一定可以广东广西的啦。 市民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才计划，我们等着你。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喺日常生活制造咗几多垃圾同不必要嘅浪费？政府计划喺出年四月一号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废，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出年四月一号开始垃圾收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我谂上星期美加黑雨事件咧，对于即系香港人有啲财物嘅损失，即系例如啲车主啊，同埋啲商铺咧都有即系情况。咁点样去即系如果真系有买保险去索偿，咁点样去搞咧？咁头先我哋之前同紧国际专业保险咨询协会会长罗少雄倾紧嘅，咁我而家继续同佢倾下。罗少雄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你好 啊！嗱，而家我哋想讲下啲商铺，我哋即系都知道有啲商铺啊，都即系受到水浸啊嘅影响啦。咁同埋即系除咗商铺，有啲商铺又会有啲雇员又会翻工。咁其实即系我哋都有个疑惑嘅。咁啊，究竟黑雨咁啊，极端天气啦，咁同即系暴风球呢啲，咁其实喺个保险索偿上高啲条款上高，咁点样去又去厘定嘅咧？ 首先就講多啲店鋪先啦。嗱，店鋪一般咧係可以買嗰、那個店鋪嘅綜合保險嘅，入邊就包括曬所有嘅財物，甚至係業務嘅中斷啦，即係做唔到生意啦嚇。咁啊財物上嘅損失同埋第三者嘅責任咁樣，咁喺店鋪保入邊都會有呢方面嘅保障嘅。不過呢個唔係一個強制性嘅保險，所以咧就係、是、視乎嗰啲鋪頭有買同埋冇買嘅分別啦。 嗯。咁如果冇买，咁其实即、就、系、是、其实如果咁即系对雇员都冇保障嘅。如果真系冇买， 如果佢冇买店铺保嚟讲咧，啊，嗰啲财物嚟讲咧，啊，个就系真系冇保障嘅。啊，唯一咧，你就只能够譬如佢系啲嘅大业主嘅同佢租嗰啲地方咧，吓、啊，咁你唯一咧就可以睇大业主或者管理公司嗰方面有冇疏忽。如果佢有疏忽嘅话咧，咁你都可以啊去追究佢哋嗰个财物上嘅损失咯。 咁雇员咧，咁即系如果雇员翻工， 雇员就唔使担心啦，因为雇员嗰方面咧，劳工处已经出咗个指引噶啦，即系而家个黑色呢个黑色嘅暴雨吓黑雨咧吓，其实基本上系同暴风球等同嘅，因为佢一早已经系宣布咗嘅吓，系有必须要嘅人士吓，如果雇主要求佢翻工咧。你先是需要翻工嘅啫。如果唔係嚟講咧，基本上咧大家都清楚，佢要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嚇，咁就應該停留喺屋企係最安全嘅地方。但係調翻轉頭咧，佢如果僱主係要求你翻工嚟講咧，喺翻工期間啦嚇，同埋或者工作期間，如果發生事故咧，係會受到勞工保險嘅保障嘅。 嗯，咁其实话今次即系除咗话即系商铺啦，咁另外我哋见到其实有啲即系村屋或者有啲住宅咧都会即系受影响啦，同埋即系之前即系打风都有受影响。咁其实呢方面又点咧？即系如果黑雨之下嗰个家居保 系啦，嗱，家居保险一般咧，亦都系同呢个店铺保一样，唔系强制性嘅吓，咁啊视乎你哋有冇买啦。但系大部分人咧，如果住嗰啲村屋啊，或者住喺啲低洼地方啊，或者系咩咧，咁佢哋都即系为咗自身嘅安全同埋财物嘅保障嚟讲咧，一般都会有买嘅吓。咁如果有买嚟讲咧，所有嘅财物包括咗啲所谓家私啦，或者系嗰啲床，即係所有嘅用品啊，我哋叫做日常嘅用品。今次因為水浸，今次都好犀利啊！咁如果浸到嗰啲咧，就會用一個實報實銷嘅機制。咁當然佢每一樣嘢都會有個上限嘅嚇，即係譬如你嘅電器上限係賠最高賠到幾多錢啊咁樣。咁啊因應每一張保單嘅保障範圍，同埋先前嗰個合約入邊寫明嗰個保額。最高可以賠到幾多？咁其實基本上坊間有好多嘅產品係唔同嘅家居嘅產品俾你買嘅，咁你可以選擇一份適合自己嘅保障咯。 我想問咧，依家咧極端天氣咧就越嚟越即係極端，同埋咧就頻繁啦。咁啊，你估佢對成個保險嘅生態會有咩影響？ 我相信自從陸續發生咁多件即係大家不可預期嘅事件咧，咁我諗相信，因為逢係唔係強制性嘅產品啦，包括車又好，家居保險又好，店鋪保又好咧，其實個市場嘅佔有率都唔係相當之高嘅嚇，因為學你話齋百年一遇啲人，即係覺得發生機會好微，但係事實上個天氣變化呢啲自然嘅災害，根本大家係好難去抵禦得到嘅，即係佢太快嚟得太快，同埋而家個頻密度亦都會高啊！咁我諗喺買保險嘅意識，大家都會強咗，同埋啲人亦都可能會預計可能會願意付出一啲錢嚇，將嗰個保障啊，同埋將個風險轉嫁翻俾保險公司咯。我諗嚟緊嘅時候，會多咗人去投保各類型嘅保險。 嗯，咁啊，罗尚，我想问下，即系就住你而家即系呢几日嗰、那个即系观察咧，其实即系咩类型嘅保险，即系喺黑雨期间会多人即系去索偿咧？ 有四五类系特别多嘅。第一类咧就大家可能留意得到啦，当日黑雨嗰、那个所谓旅游保险都好犀利嘅，几百班机系停啊，或者系各样嘢喐唔到啊。咁旅游保险各方面咧都嗰、那个索偿都会多。第二類咧就係話車啦、汽車嘅保險啦，係啦，因為買全保嘅比例咧喺成個市場80萬部車入面咧，有大概 四成是買了全保的、 嗯 啊、四成、啊、也買了全保，那那裡那個索償額都犀利，因為他今次水浸是相當之嚴重的、嗯、車可能會很多是會全損，即是 total loss， total loss 是、啊、因為一車的價值有些都很高，特別是現在的電動車、啊、如果浸得深浸得嚴重那些呢、啊、那個數都很大。第三類呢就是財物上的損失、啊，咁啊，財務上嘅損失係好多嘅，你留意得到咧，好多呢啲大廈都好啦，甚至呢啲 lift 都可能好多都浸咗咧，淨係個維修費啊，即係個第三者個索償啊，嚇都好犀利啊！即係我哋俗稱嘅 liability 嗰邊咧，嚇整一部 lift 閒閒地都要三四十萬嘅，唔好話換 lift 啊，換 lift 成過百萬添啊，一部 lift 係咪先？嗯，咁啲水流咗要浸得到咧，嚇嗰個都好犀利嘅，我哋叫第三者個責任。保險的保障啦、啊，第四類就正正就係講而家啲財物啦、啊，嚇浸到嘅嘢好多就係要報銷嘅，甚至你話鋪頭嗰啲影印機啊、各樣嘢啊嗰啲賣嘢嗰啲嘢浸咗，根本就要報銷嘅，完全嚇。咁、啊、財物上嘅損失亦都係相當之大啦，嚇、啊。 嗯，好，咁啊，多謝曬啊，羅少，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咁啊，羅少雄咧係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所以啊，大家都睇到，即係其實個水浸咧，即係對於即係旅遊保啊、車保啊，即係啲財物，即係包括即係大廈可能啲升降機啊，即係嗰啲 lift 槽可能都有啲狀況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有買，咁啊有得保啦；如果冇買，或者咁啊真係唔係幾即係對自己或者對個財物咧都冇乜保障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哎呀，咩咁多蚊噶、啊？仲拍你唔死？ 世杰，你攞去啊！ 吓、 啊， 你俾生果皮我，咁咪唔系应该俾个蚊拍我咩？骆小姐， 上网睇过啦，果皮可以驱蚊噶。 冇咁简单，今个星期我请嚟驱蚊达人阿比，教你点样果皮变蚊香。 另外，陈家俊同瑞文就请到自然教育机构创办人 Melody 讲下城市生态。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骆文哲嘅好朋友郑瑞文翻嚟啦。 大气候。 经典广播剧《任你多潇洒》1996年作品。 我从来冇谂过要结婚，但系如果而家再唔结婚，我怕我会离开佢。 女三， 我从来都冇谂过要同佢分开，但系我而家要提出分手，因为如果我唔讲，我就永远都开唔到口。 翟耀辉领衔主演，经典重温《任你多潇洒》。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咁啊，第一粒我哋啊转下话题啦，即系讲咗我哋讲好多黑雨相关嘅即系话题啦。咁我哋而家就会倾下咧，即系同体育界有关嘅话题。咁啊，琴日咧就9月11日咧就港协暨奥委会咧就回应咗香港男子篮球队有冇得参加杭州亚运嘅。即係事件啦，咁究竟有冇得參加咧？咁佢就確認咗咧，咁佢哋係不在喺亞運嘅名單之內嘅。 喂，咁就風雲特別喎，又係。 咁啊，嗱，咁我哋講翻件事件經過先，可能有啲聽眾即係未必即係知道個事件經過啦。咁其實講緊而家即係香港嘅即係男子籃球隊啦，究竟啊參加杭州亞運嗰個資格事件咧，其實喺6月就已經即係。即係知道咧，就即係已係取消佢哋喺外圍賽嘅資格。咁跟住去到8月。嘅時間咧，咁港協暨奧委會嘅副會長咧，霍啟剛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間咧，就話同即係亞奧理事會就交涉啦，即係斡旋緊究竟啊，咁點解港隊嗰、那個即係出戰呢一個即係名係冇咗嘅咧？即係佢哋預期又會有噶啦。咁等到即係9月11日咧，咁啊港協就發咗聲明。咁但喺個聲明裏邊咧，其實就未去交代個原因係點解啦。咁所以等陣我哋都會同一啲即係港隊同一啲即係香港男子籃球代表隊咧嘅教練傾下，究竟啊佢哋點睇咧？同埋而家啲即係港隊嘅或者係原來預備去參加即係出戰籃球比賽嘅即係港隊嘅運動員，佢哋個心情係點咧？我哋就會去傾下嘅。咁其實而家講緊咧就係杭州嘅亞運咧就會喺今年嘅即係9月23日咧去到10月8日咧就喺杭州即係舉行亞運啦。咁所以籃球隊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哋港隊過去即係自1958年咧東京亞運開始起啦。咁其實香港男子籃球隊咧都係一直都有出戰嘅，即係連續出戰過16屆亞運會。所以今次即係冇資格去出賽咧，咁其實就即係傳媒就認為斷籃咁樣。 係啊，對，如果做運動員就最慘噶啦，即係黃金時間有限噶嘛，一冇得比賽。 可能下次都冇噶啦咁樣。啊，點解會搞成咁咧？可能要問下即係各方面嘅人士啦。咁我哋都請咗一位嘉賓去了解一下。 係啦，咁等陣我哋會同佢傾下啦。咁因為究竟啊，點解會係取消嘅資格咧？同埋之前可能預咗啊，會有機會出賽喎。咁點解咧？咁樣咁，所以一陣都可以傾下。因為有啲傳媒都去嘗試去揾下，究竟點解？冇咗個資格咧，係咪改咗賽制咧？咁因為原先諗住啊，有機會係港隊喺即係爭取個出戰名額喺打外圍賽嘅。咁喺八隊裏面可能打外圍賽，因為根據以往嗰個賽制就係、是、啊，佢十六隊即係揀十六隊出賽啦。咁其中有即係四個名額係會係打嗰個外圍賽，即係八隊打外圍賽咧，就跟住會有出線啦。咁但係啊，港隊就原先預咗自己喺裏面有得打外圍賽，咁而家就即係 連外圍賽都冇得打， 係啦， 即係已經就封咗出去啦，冇資格啦。 係啦，咁所以講啊，點解咧咁樣？所以其實即係啲籃球員有冇收到相關嘅通知？點解咧？有冇同我哋解釋咧？咁同頭先你講到啦，咁其實運動員即係本身可能都經過好長時間嘅備戰啦，都希望可以喺即係一啲國際嘅賽事上高，即係爭取個即係出戰。 係贏輸一件事， 係啦， 有 經驗 出賽 係啦。咁所以究竟點樣情況咧？我可以同咧即係嘉賓傾下嘅。咁啊，電話旁邊有香港男子籃球代表隊教練咧，趙永良。趙永良你好， 係大家好。 喂，點解會搞成咁啊？今次？ 其實嗰個詳情我哋都係聽翻香港籃球總會或者港協嘅奧委會講俾我哋聽，因為始終我哋運動員，係 啊，你哋就其實等通知嘅啫，係 係啦。 咁個原因係咩咧？ 我哋去到琴日得翻嚟嘅消息就淨係知道。港協有去到杭州同賽會去了解同埋爭取嘅，咁當然最後佢都有翻封信俾翻籃球總會，籃球總會亦都有 send 俾我哋教練同球員去睇，就係爭取唔成功啦，係啦。 嗯，咁啊，趙永良，其實而家即係就你所知咧，原本諗住有機會打外圍賽嘅球員，而家個心情係點，或者佢哋又而家咩狀態啊？ 咁有好多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心情嘅，咁大致上都一定会係有啲失望啊，或者觉得唔忿气啊，点解呢？因为话晒我哋係五年计划入面嘅訓練之一，訓練嘅球队之一，咁我哋用咗五年时间去准备，其实呢、這個亞運我哋對外公布嘅名單都係比亞洲杯嘅時候個陣容更鼎盛嘅。 係，咁但係賽制就唔會突然間變㗎，係中間心係咪有啲溝通上嘅問題，因為係咩問題呢？ 其實如果以我哋所知，因為我哋教練同球員都係要經籃球總會嘅輪選小組去輪選我哋班人，咁跟住再通知我哋。咁繼而籃球總會其實做曬所有報名嘅手續交咗去港協嘅，因為我四月嘅時候都有出席到嗰個亞運會嘅領隊及教練會議，咁我都大概知道啲 deadline 係幾時交嘢，我哋都係喺啲 deadline 嘅日子交齊所有嘢，甚至乎我哋去到七月嘅時候，我哋都有去到九龍公園嗰個亞運就旗禮。我哋裝備都派曬，咁似乎係真係亞奧理事會嗰邊去改咗一批舉咯，因為我哋第一個記者會嘅時候咧，總會職員都編勾咗一啲章程出嚟係有預賽嘅。當我哋開咗第一個記者會之後咧，隨之第二日就已經冇咗呢啲規條喺入面啦。 嗯，咁啊，趙永良，因為其實根據即係南華早報即係早前，因為嗱。睇翻個事件簿啦，咁其實杭州亞運嘅組織委員會咧，喺六月份已經要求取消外圍賽嘅。咁南華早報即係向即係國際籃協去查詢嗰陣咧，先至睇到話有一啲所謂有關人士透露啦，就係、是杭州亞運組委會咧就話會係六月要求取消外圍賽。咁其實你有冇了解過即係呢一方面嗰個説法係咪真係咁樣？因為你話你四月去過開會啊。 我四月去開會係代表教練去開會嘅啫。咁、 嗯。 譬如球員需要藥檢或者要注意啲乜乜物物嗰啲咁嘅嘢咯，咁、 嗯、 我都有睇過，我都有聽過，譬如南華早報話六月十五號其實 主办单位话取消咗嗰个预赛，但系佢又我听翻总会翻嚟，同埋总会话就算港协，其实佢哋系冇回复到港协同埋总会嘅。呢个系我听翻嚟嘅资讯，因为始终我哋都系教练嘅，我哋教练都系要经男总嘅轮选，而我哋未去到可以代表男总嘅单位去问港协啊或者亚奥理事会咯。 嗯，咁其实赵永良，因为照你咁样讲，其实你四月去开教联会嗰阵咧，其实即系仲预咗会有预赛啦，跟住仲要交相关嘅文件。咁但系其实中间即系去到而家讲紧港协暨奥委会呢、這、一个，即系琴日出嗰个新闻稿去讲话冇资格，即系冇资格参赛啦，即系嗰个资格冇喺里边啦。咁呢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觉得中间有啲咩沟通嘅问题咧？ 中间有啲咩沟通嘅问题啊？ 系啦，即系你觉得其实中间会唔会有沟通问题？因为嗱，即系你四月份去开教练会仲啊，觉得应该会打预赛噶嘛。咁但系跟住而家即系琴日嗰个即系发嘅新闻稿就确认咗系即系未有资格，即系冇喺嗰个名单里边咯。咁呢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点睇咧？即系嗰个。 其实我觉得亚奥理事会六月十五号嘅时候已经决议咗系冇预赛，佢应该要通知人哋，而唔系我哋去到。七月受期禮都出埋啦，跟住而家講緊係九月，我哋差唔多成九月先真係正式收到個文件，話我哋係冇得去參加亞運。咁我覺得呢個通知同埋呢個準備太過兒戲咯，因為亞運始終都係一啲大型賽事嚟噶嘛。 係啦，同埋因為廿三號就亞運就開幕啦嘛，咁所以其實嗰個時間就會即係令人都有個疑問，點解會咁樣嘅？ 其实改咗赛制同游戏规则呢个喺过去系咪常见嘅情况咧？ 我哋真系未遇过， 系啊，我都好少听过咁样，因为呢个对运动员肯定系唔公平。即系先唔好讲嗰个系咪香港啦，即系咁，我哋梗系关心香港嘅问题。但其实呢个真系对运动员或者喺国际赛事，即系唔系国际啦，今次系亚运啦，都系国际赛事啦，即系应该系好少见咁嘅情况嘅，系咪？ 我由2015开始加入香港队帮手，到而家都呢个系第一次咯。 嗯，咁阿赵永良讲， 同埋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系运动员系需要时间去训练，佢哋训练到咁好，未必一定赢嘅，但 系冇错， 系 啱啊。 透过一个比赛去展示自己嘅进步同能力啊嘛。 系啊，嗯， 诶，呢个先系。最终目的咯，其实落场打波有好多因素都可以令到赢输有变数，但系我哋而家系冇机会展示大家啲球员好努力，去面对伤患、处理伤患，由冇状态变到点样去提升状态，甚至乎老中青点样磨合。一队球队嘅赢输唔系最重要，但系可以喺个比赛入边见到大家做咗啲乜嘢，而家系冇机会。展现俾大家睇，我哋做咗啲乜嘢咯？ 嗯，咁啊，赵永良先讲到个赛制咧，其实你哋原先预期嘅赛制会系点样噶？ 其实我哋都预咗，我哋要打预赛嘅。咁上届亚运我哋都有去，因为佢唔够十六队，所以就冇咗个预赛，我哋就直接入正赛嘅。咁、但系今次我哋都系预要打预赛而去，再睇下有冇机会入十六强啊，或者再进一步啊，我哋一路都系以咁样嘅准备去做训练嘅。 嗯，咁啊，赵永良，头先你即系如果而家个结果就即系冇得逆转啦，因为冇资格即系去嘅参赛啦。咁其实你即系仲会唔会即系有咩其他渠道可以向亚奥理事会去反映？其实希望即系以后唔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咧。 始终我是教练，我都是受总会去轮选，但是我想我会代表球员，或者我们球员和教练都会找个合适的渠道反映给篮球总会，即是这些是要去到总会的高层和港协去沟通，即是我们一个香港队教练啫，其实咁多队港队咁多个教练，佢哋系咪真系可以每一日都有时间听晒我哋所讲，我哋想反映嘅嘢，我都有保留啊。 好，咁啊，赵永良有少少时间，可唔可以同你讲下你哋点样安抚啲球员嘅心情？因为真系会唔开心噶嘛，又点样安抚佢哋咧？可唔可以讲下？ 现阶段其实大家都系球员 其實鬥志不會沒有，但是一定會這件事令到我們會有落差。咁我見到有啲部分成熟嘅球員，其實佢哋唔係諗緊自己有冇得打，係諗緊佢下一 代。好，咁啊，多謝曬，咁啊。